谁能让你我停留？当相逢成为再见，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，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。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，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